勒位记第十七章，上主训示梅瑟说：“你告诉亚郎和他的儿子，以及全体以色列子民说，上主这样吩咐说：以色列家中任何人，在营内或在营外，宰杀牛或绵羊或山羊，而不牵到会幕门口，在上主的住所前。”奉献给上主做祭品，这人就应负流血的罪债。他即使血流出，就应由民间铲除。为此，以色列子民应将他们平素在野外宰杀的牺牲，牵到上主前，在会幕门口交与司祭宰杀这些牺牲，献给上主做和平祭。司祭将牲血洒在会幕门口上主的祭坛上，焚烧脂肪，化为众乐上主的馨香。从此以后，他们不应再宰杀牺牲献给他们非法敬拜的一些山羊神，这为他们世世代代是一项永久的法令。此外，你应吩咐他们说，以色列家及侨居在他们中间的外方人，谁若愿意献全燔祭或祭献，而不牵到会幕门口奉献给上主，这人就应由民间铲除。以色列家及侨居在他们中间的外方人，有人吃了什么血，我必怒容而噬，与这吃血的人作对，由民间将它铲除，因为肉躯的生命是在血内。我为你们指定了血，在祭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，因为血具有生命，故能赎罪。为此，我吩咐以色列子民说，你们中任何人都不可吃血，侨居在你们中间的外方人也不可吃血。以色列子民和侨居在他们中间的外方人，谁若猎取了可食的野兽或飞禽，该放尽他的血，用泥土盖上，因为一切肉躯的生命都寄于血。为此，我吩咐以色列子民说，任何肉上的血你们都不可吃，因为一切肉躯的生命都寄于血，谁吃了应被铲除，不论是本地人或是外方人，吃了自死或被猛兽撕裂的禽兽，应洗自己的衣服，用水洗澡，直到晚上是不洁的，以后他才洁净。但是如果他不洗衣也不洗身，应负罪债。